翻唱呢，对于华语唱片业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早期呢，不少歌手都翻唱过其他歌手的作品，这里面有将日文、欧美歌曲翻唱成中文的，也有当时非常特殊的普通话和广东话之间的翻唱。其中呢，有的人凭借翻唱歌曲一炮而红，甚至呢反客为主，将翻唱歌曲变成自己的代表之作。有些人呢，却只是平平淡淡的在重复别人的歌曲。在2011年，周华健推出了自己的翻唱专辑《花旦》。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单元，一起来重温的就是周华健的翻唱专辑《花旦》。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， 对于大众来说呢，周华健是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著名歌手，拥有数不清的经典歌曲。我们对于他的美好回忆也实在是太多，但是呢，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乐坛，周华健自己显然还有更多求新求变的决心，于是就有了以翻唱华语经典女声歌曲为主题的专辑《花旦》。一个经典男声挑战一群经典的女声，选曲从上世纪30年代周璇的《天涯歌女》，一路跨越到天后王菲的《传奇》，基本将不同年代耳熟能详的华语女歌手最精华代表作一网打尽。那么说到《花旦》这张专辑的制作初衷，周华健笑称，因为家庭成员当中没有任何一位能把自己的歌从头唱到尾，所以说在一次家庭聚会当中，他想要取悦母亲，于是就唱了一首母亲最爱的《天涯歌女》，没想到呢，一曲未尽，母亲便潸然泪下，于是呢，周华健便萌生了制作一张翻唱经典女声歌曲的念头，于是呢，也才有了《花旦》这张专辑。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的就是周华健翻唱的这一首《天涯歌女》。 天涯呀，海角，你呀，你只影，小妹妹唱歌，浪浪走情，浪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，哎呀哎呀，浪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。患难之交，恩爱爱爱深。哎呀哎呀，郎呀，患难之交，恩爱爱爱深。 天涯歌女来自周华健的翻唱女声歌曲的专辑《花旦》。既然是要翻唱经典女声，自然不能忽略掉的一首歌就是《甜蜜蜜》。虽然说这首歌最初是一首印尼的民歌，引入中国本身也是一种翻唱，但是呢，经过几代华语女歌手的演绎，这个旋律已经深入人心。周华健说，当他戴上耳机录制这首《甜蜜蜜》，本想要给《甜蜜蜜》注入一些自己的想法，几经尝试宣告失败，总是还要模仿经典，模仿高音处的一个亮点，一个共鸣，一个其实似乎无法超越的勾魂的美。一起来分享周华健翻唱乐坛的经典《甜蜜蜜》。 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。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在梦梦里，梦里梦里见过你，甜蜜笑得多甜蜜，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。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。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在梦梦里，梦里梦里见过你，甜蜜笑得多甜蜜，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。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在梦里，在梦里。 甜蜜蜜来自周华健的翻唱，出自他的《花旦》专辑。《花旦》是一张要以轻松心态来欣赏的唱片。专辑封面写道：花旦魂赢得满场掌声，为你歌唱就是我要的人生。周华健《花旦》系作品横跨80年时空，向女伶们致敬。言辞中呢颇为客气，既然是致敬，就不会有太多霸气外露的野心。无论是从专辑文案还是音乐传递出来的本身，周华健的态度都是谦虚的，所以他尽力用自己的声线去保留住原曲的韵味。一起来分享周华健的翻唱作品，来自黄莺莺的原唱《哭砂》。 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，让我欢喜又害怕，

谈到专辑《花旦》的录制感想，周华健说，唱了太久男人的歌，有些字包括情绪都一直在同一个点上打转。近几年演唱会或者现场演唱的机会很多，阴差阳错有时候他也会唱女孩子的歌，才发现原来有个空间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。这么多年站在男人的角度唱男人的歌，突然唱女孩唱的歌，多了那么大的空间，而且他的嗓音条件允许他大胆地去尝试这一空间，所以他就有了这一次翻唱女歌的尝试。陈淑桦在1992年翻唱的《问》堪称经典，周华健的翻唱则是在保留原曲韵味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很多弦乐，像是拿了一把木吉他在一间小酒吧的小小角落里演唱。一起来分享周华健的翻唱《问》。 谁让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。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，不会付出青春，她就会对你真。是否女人永远不要懂，她最好永远天真，为她所爱的人。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。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，总是为情所困，终于越陷越深。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，总是为情所困，终于越陷越深。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 来自周华健的翻唱。在这张专辑之中，周华健特别收录了现场 live 版本的《领悟》，巧妙地回避了原唱辛晓琪咄咄逼人的锋芒，那份深情真挚动人。很多歌迷呢听到《领悟》采用现场的 live 版都不禁惊呼，这简直是最充满智慧的决定了。因为不论什么人去翻唱《领悟》，也不要妄图达到辛晓琪的境界，但是呢运用现场 live 的互动感与意义性，乐队组合 band 带来的即兴式情绪，时而出现瑕疵的不协，环绕满场的回音，都会让人轻易获得多重角度他者层面的这样的心得。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李宗盛后来给的评语很特别，也很中肯。他说，这首歌呢，如果是女生唱，辛晓琪已经唱绝了，包括内心故事的拿捏。

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许放纵？花开不多时呀，看着只许着，女人如花，花似梦。 来自周华健和胡文阁共同演绎。林忆莲的《至少还有你》被很多人翻唱过，这一次周华健也选择了这首曲目，在保留了吉他为主的编曲架构的基础之上，更偏民谣化。原声当中吉他一直是连绵不断，但是呢，却基本保留了林忆莲在原曲中对尾音的处理，通过每一句尾音的细致处理，表达一种坚定不移的感触。一起来分享周华健翻唱的这一首《至少还有你》。 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冬也不能冬，